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我是志强， 我是谢雅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我们来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通报西安24号新增75例确诊病例， 深圳检出3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病例，曾乘坐同一航班。 京津冀三地热点新闻，2022年北京两会时间公布， 石家庄药品带量集采今年节约1亿多元。 北京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指标配置结果即将出炉。 推动天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打造中国信创股。 国内其他方面，噪声污染防治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等明年将实施。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考生比上年增加80万。 国际电讯，驻日美军营地爆发聚集疫情，有日本雇员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台风雷伊已经导致菲律宾356万人受灾。 文体资讯，我们来关注2022北京新闻中心明年2月1号开放北京冬奥会非注册记者报名，今天启动。 长津湖获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西安24号新增75例确诊病例。西安已要求有病例的封控区以及划定的中风险地区人员，严格按照封控区的要求足不出户，有条件时单人单间居住，没有病例的管控区非必要不出门，不在小区聚集聊天，不相互串门聚餐。 西安市疾控中心对当前西安为何实行全市封闭管理作出回应称，第一轮核酸筛查在封控区外发现了新的阳性病例，病例分布区域扩大，出现了社区传播，并且经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例轨迹复杂，涉及范围广，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等密接，判定追踪难度大，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自12月9号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2例，全部收治在西安市胸科医院，目前在院患者总体病情平稳。 截至12月24号，西安市全市共划定封控区235个，封控13.95万5人，咸阳市划定封控区7个，延安市累计封控小区和场所16个。 发布会上介绍，陕西全省特别是西安市蔬菜、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供给有保障。据调度，西安市每周大约可生产肉3000吨、蛋1500吨、奶2500吨，加上周边有效产能，续产品供应总体能满足西安市的需求。 再来关注广西方面，广西24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目前防城港东兴市已先后启动2轮全员核酸检测，以及3轮的封控区和管控区全员核酸检测。防城港市已发布通告，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市，确因特殊情况需离开的，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向所在社区村或工作单位报备。 截至25号7点，全国现有12个高风险区，141个中风险地区。 深圳市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发布，2021年12月22号 CA770 航班从美国洛杉矶抵达深圳，其中有5名乘客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月24号，深圳市疾控中心对5人的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溯源，其中3人样本中的病毒全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CA770 航班所有乘客抵达深圳后即被纳入闭环管理，五名确诊病例已被及时转送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 12月24号的0点到24点，昆明市呈贡区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都是在居家健康监测、主动就医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中发现，4人为一家人。疫情发生后，昆明市组织流调溯源专家组500多人，精准摸清病例轨迹，高效开展流调溯源，及时锁定管控风险人员。 截至12月25号凌晨2点，已追踪管控区在昆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785人，室外人员10名，均已推送所在地协查管控。昆明呈贡蓝光天骄城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目前已经对病例关联的瑞博中英文幼儿园在园师生实施隔离管控。 25号，东莞市召开本轮疫情防控第12场新闻发布会通报。12月24号的0点到24点，东莞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前一天，东莞市大朗镇开展了第7轮大规模核酸筛查，结果均为阴性。 12月13号至12月24号24时，东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5例，均为轻型和普通型，均在大朗镇内发现，都在同一传播链上。从目前态势来看，东莞全市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大局总体平稳可控。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新闻。2022年北京两会时间公布，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将于明年1月6号召开，北京市政协13届5次会议将于明年1月5号召开。 北京市政协第13届5次会议会期4天半，会议驻地安排在北京国际饭店、好苑建国酒店和长富宫饭店，开闭幕会安排在北京会议中心。 关于北京市2022年重要民生事实项目的决议，24号在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共确定了8个方面、32件实施项目，其中包括新增2万个中小学学位、推进解决10万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问题、新增300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300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等内容。 近期寒潮大范围来袭，北京京能所属北京热力集团目前已经启动11台尖峰锅炉，为市政热网补充热源。北京市城管委向各供热单位发出预警通知，要求合理调节供热系统，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12月24号，石家庄地区迎来入冬以来最大降雪。为防止低温雨雪对电网及设备造成不利影响，确保石家庄地区企业及百姓生活采暖用电安全，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及时召开专题会议，下发通知进行安排部署，积极做好设备运维保障和故障抢修准备工作。 天津也再次迎来寒潮天气，24号全天最高温度跌破冰点。寒冷天气中，有一些人冒着严寒走街串巷，用自己的辛勤工作为市民送去冬日中的温暖。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采制的报道。 凌晨五点半，室外气温低至零下八摄氏度。55岁的南开区基扫服务中心环卫工人王艳强简单吃了口早饭，就准备外出扫保作业了。推开房门，寒气扑面而来，王艳强不禁打了个寒战。 今天天气够冷的，单用工作发动的棉袄，暖，越活动越暖。 登上垃圾收集三轮车，前往自己的扫保区。一路上穿得厚实的王艳强，不时透过口罩呼出大量的热气。王艳强负责南开区迎水道、华苑路和信美道等8条道路的扫保工作。走到半截儿，王艳强发现一个包装袋嵌入道牙边的石头缝里，卡得死死的。于是他摘下厚厚的手套，直接用手去抠，粗糙的手掌和手指上皴裂密布。 我们把路面整干净，大伙也比较舒服。 刘晶是新兴北里社区的一名社区网格员，他负责的网格区域内共有140多户，300多位居民，其中像80岁以上的老年人困难群体就有20多户。上午9点，他裹着羽绒服跑到了管街内开发里小区17门独居老人边奶奶家。 边奶奶，是我小刘。 凉了， 现在暖气怎么样？ 87岁高龄的边奶奶，老伴儿和女儿多年前相继去世，她的儿子全家都在北京生活。日常生活有什么急事儿、难事儿，都是社区网格员刘晶帮她解决。屋外的温度已经低至零下， 可奶奶自己说，她心里很温暖。 有时候下班啊，都占自己的时间来看我了。 再来关注医疗保障方面的情况。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跟进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5个批次，共218个品种，节约采购资金超过1亿元。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马艳婷的报道。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组建3年来，以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作为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突破口，积极深化四医联动改革，全面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3年来，药品集采累计节约采购资金7.04亿元。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立佳： 重选药品平均降幅是63%，其中今年我们10月1日落地实施的国家组织里第5批里集采的规模最大，我类医用耗材品种平均降幅在70%。节约采购资金是1.21亿元。 对于担心由于药品价格下降而影响到药效的问题，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徐征介绍说： 药品啊和医用耗材啊，作为治疗病人的这个特殊商品，集中采购的药品和医用耗材都是由国家药监部门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企业生产，且通过国家的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在国家谈判的基础上呢，通过带量采购获得，虽然价低，但是呢，有效性、安全性有保障，我们广大的患者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和使用。 下一步，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将继续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为患者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和医用耗材。 北京市医保局介绍，从25号起，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需要注意的是，去医院备案时需提供婴幼儿父母户口簿、身份证等材料。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办公室24号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根据统计数据，超过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过270万人，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持摇号。 26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10点，配置现场将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选取申请人代表，操作设备生产随机种子数，产生配置结果。首都之窗负责现场网络直播。指标配置工作结束1小时后，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看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 由于指标配置当天网站访问量比较大，建议申请人呢错峰查询。此外，需要提醒的是，家庭摇号中签的将由市有关部门对家庭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发放指标确认通知书。 石家庄市政府24号发布通告，明年1月1号起，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效期5年。 通告规定，明年1月1号起，石家庄市全域严禁非法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主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批准后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燃放。 对非法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查处。违反通告造成国家、集体、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防止一房两卖，近日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相关部门发布通知，从明年1月1号开始，签署预购商品房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的项目，应先行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后再启动发放贷款程序。 预告登记是物权法规定的重要制度，是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防止一房两卖、防止交易风险的法定手段。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已经推出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网上办理服务，购房人和贷款机构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可全程网办。 购房人还可以在609家银行机构和21家公积金中心网点申请贷款的同时，签署抵押登记相关申请材料。 又一座国家级产业园北京中德产业园近日在京开园。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复设立的国内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对合对德合作园区，北京中德产业园是北京两区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园区已经聚集奔驰、宝马等70多家德资企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 北京中德产业园分为南北两区，南区规划面积8平方公里，位于首都国际机场东侧，定位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和研发设计、中式、小式、系统集成、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服务业聚集地。北区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位于顺义新城北部，定位为德国新能源、智能汽车和先进装备的智能制造聚集地，规划建设中德国际学校、商业综合体、国际医院等综合配套。 天津市24号举行的 PKS 安全先进计算2021生态大会发布了中国信创股发展规划2021到2025年版，以及支持中国信创股发展的9条政策。规划和政策围绕已有的产业基础，通过精准有力的服务支持，持续繁荣信创产业生态集群，将天津打造为中国信创产业高地。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本次大会发布的中国信创股发展规划明确，位于滨海新区的中国信创股总规划面积58平方公里。同时，大会还发布支持中国信创股发展9条政策，拟设立100亿元规模的信创产业基金，每年还将拿出10亿元专项资金，对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青林说：“ 我们这领军人才的这种奖励，可以超过100万。同时呢，对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研发，根据研发的实际投入呢，那么也有接近1000万的支持。 目前，中国信创股聚集了以飞腾、麒麟、曙光、360为代表的1000多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从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超算、网络安全到整机终端的信创全产业链条。2021年产业规模预计突破530亿元，占全市半壁江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谢志华说。 原来的我们的产品其实很多是基于国外的，比如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会在信创的这个平台上，基于这个咱们的 PKS 体系，打造有别于以往的更加创新的一些产品和应用。 市工信局总经济师周胜熙表示， 围绕着我们自身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大力的开展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到我们天津来落地、到聚集，来共同打造这个信创产业高地。预计到2025年，我们的信创产业规模要达到2000亿以上。 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林业草原生态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透露，截至11月，河北省5级林长组织体系全面建立，明确了139828名林长名单、职责和责任区，初步形成统筹在省、组织在市、责任在县、运行在乡、管理在村的林草资源管理体系。请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2020年12月28号，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要求到2022年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2021年4月12号，省委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若干措施，提出2021年底前全面建立林长制。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 省林草局联合省检察院建立林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19个省直协作部门履职尽责，合力推进林长制改革。 林长制的一大特色就是各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抓具体，逐级明确林长名单、工作职责和责任区域。 截止到11月17号，省市县乡村5级林长组织体系全面建立，全省共明确各级林长139828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任双总林长，参照省级设置，分别设立总林长、副总林长和林长，乡村和国有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分别设立林长、副林长。 截止目前，全省各地初步形成了统筹在省、组织在市、责任在县、 运行在乡，管理在村的林草资源管理体系。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今年前三季度，河北省破获侵权假冒违法犯罪案件1300多起。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高丽红的报道。 我省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组织开展昆仑2021、秋风2021、剑网2021、龙腾2021等多个专项行动。省委宣传部版权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尹志军介绍，今年以来，我省查办侵权盗版案件33件，其中刑事案件13件。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政委王健： 2021年前三季度，共破获犯罪案件138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52名，涉案金额6.55亿元。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局长、一级调研员刘海云表示，今年以来，我省市场部门以群众反应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高和市场监管风险压力大的民生领域为切入点，重点查处药残超标食品、山寨食品、劣质钢筋线缆、劣质儿童玩具、中介乱收费、翻新气瓶、侵权假冒箱包服装、神医神药广告等12类违法行为， 共查办各类民生领域案件35627件，罚没金额2.63亿元，向社会公布市场监管领域典型案例16批85件，有效遏制了区域性、行业性的突出问题。 关注三点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千呼万唤始出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24号表决通过了《噪声污染防治法》，明年6月5号起施行。对于恼人的夜间施工噪声、机动车轰鸣即使噪声、娱乐健身音量大、邻居宠物噪声扰民等问题，这部《噪声污染防治法》都做出了相应规定。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24号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系统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践经验，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将于明年5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以实施恐吓、威胁、滋扰等软暴力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恶犯罪案件呈现高发多发态势。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了软暴力手段的认定，明确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的进行滋扰、纠缠、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 本周六上午，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全国共有457万考生报考，主要考试集中在25、26号2天。据统计，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457万，首次突破400万大关，比2021年增长80万。 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各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设置隔离考场、专用出入校通道，同时推出暖心举措，为考生提供专用食堂、临时休息区、免费简餐等。 在本次考研中，全国共安排3600余个考点、17万个考场，其中包括1.3万个备用隔离考场。考前多所高校考点陆续发布防疫须知及备考提示，明确考生入校时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健康承诺书、绿色健康码及绿色通信行程码等防疫信息。 此外呢，各校还推出了多种暖心举措，为考生提供专用食堂等等哈，以完善的服务助力考生。比方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为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考生呢，在学校指定的校门作为专用的出入校通道。清华大学为考生提供了专用的食堂，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在听涛园食堂就餐。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于12月26号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 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验和空间试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目前，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的条件。 证监会24号晚间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遵守境内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满足合规要求的架构企业备案后可以赴境外上市。两个规定的出台将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不仅是助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际举措，也体现了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资本市场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2021中国餐饮品牌力白皮书近日发布，白皮书显示，2021年全年餐饮市场的收入水平基本与疫情前的2019年持平。餐饮人均消费有所上升，但餐饮行业食品安全事故频出。截至2021年前11个月，全国被披露的食品安全问题频次达到4071个，较2020年增长了7.4%。其中，小吃、快餐类食品安全问题曝光频次最高。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 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驻日美军营地爆发聚集疫情，有日本雇员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近日，位于日本冲绳县的美军汉森营地爆发新冠病毒聚集感染。截至23号，驻日美军汉森营地已报告232名海军陆战队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军做法令日本入境防疫出现漏洞。但是，面对在日本国内享有特权的美军，日本政府并不能要求美方执行彻底的防疫举措。目前，驻日美军汉森营地的疫情已经传染给日本雇员。23号，冲绳报告了新增4例日本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其中包括3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雇员。目前，冲绳关联美军基地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人数已增至10人。 日本共同社指出，根据日美地位协定，有关美军人员入境的护照、签证事宜，日本法律并不适用。美军入境也无需像其他外国人一样登记。即使日方要求美方加强驻日美军的防疫，美方也未必予以回应。 美国多艘邮轮上爆发新冠疫情。美国嘉年华邮轮发言人当地时间12月24号表示，一艘18日从迈阿密出发前往加勒比海南部的嘉年华邮轮被拒绝进入伯内尔岛和阿鲁巴岛，因为这艘邮轮上有多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嘉年华邮轮公司没有说明有多少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或者正在隔离。据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船上有2497名乘客和1112名工作人员。在一周内，还有2艘邮轮被报告了爆发新冠疫情。停靠在美国迈阿密的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交响乐号上，至少有48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海洋奥德赛号邮轮上有55名接种了新冠疫苗的船员和乘客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依然呈阳性。 德国慕尼黑废水中检测出奥密克戎毒株。自11月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在南非被发现至今，这一变异株已经传遍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德国慕尼黑的一个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当地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了奥密克戎毒株，这表明这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可能早已在当地传播。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号通报，全国新冠重症病例数达到108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由于医院床位紧张，韩国政府下令让200多名在新冠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超过20天的患者离开，否则将予以罚款。 随着韩国重症病例数屡创新高，医院不堪重负，一床难求。截至23号凌晨，全国新冠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约为80%，首都圈这一比例高达85%。 南非政府防疫工作前首席顾问卡里姆日前表示，南非由于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第4波疫情已经见顶，确诊病例数迅速达到峰值，且多数病情较轻的情况可能与南非本国的特点有关。据估算，70%以上的南非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南非卫生部已经据此调整了部分的防控措施。 卡利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2月初南非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陡增，就在一周前检测阳性率还在蹿升，由平稳时期约3%升至了30%。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一度接近30,000，但情况在本周出现了变化，日增确诊没有继续攀升，而是保持平稳甚至下降趋势。 南非卫生部23号宣布，当前南非民众由于接种疫苗或者感染病毒，人群整体免疫水平较高，存在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政府因此决定，除非出现症状，否则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不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也不需要隔离。 12月25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通告称，台风雷伊已经导致菲律宾356万人受灾，共有37万座房屋在台风中被损毁。 减灾委报告显示，台风雷伊至少导致菲律宾367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6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 7.6 亿元。 据日本广播协会12月25号报道，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到下周前半段为止，以日本海一侧为中心的地区呢，将迎来大雪天气，九州和四国等地也将出现积雪。日本气象厅呼吁相关地区的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12月24号晚在老挝发生地震，我国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等地都有震感。截至24号22点20分，与老挝接壤的云南省江城县底边乡镇暂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当地时间12月24号，俄罗斯西伯利亚号核动力破冰船正式开始在俄罗斯核动力舰队企业服役。 据介绍，西伯利亚号核动力破冰船正式服役后，将成为北方航道海域航运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根据俄罗斯官方此前的公布信息显示，西伯利亚号船排水量3.35万吨，可破除3米厚的冰层。目前还有3艘这种类型的核动力破冰船在建，分别为乌拉尔号、雅库特号和楚科奇号。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满足广大媒体记者需求，借鉴以往奥运会媒体服务惯例，北京冬奥会期间，北京市将于2022年2月1号到20号期间设立2022北京新闻中心。上午10点，记者注册报名工作正式启动。 2022北京新闻中心位于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中心将向非注册记者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丰富的新闻信息服务和便捷的媒体公共服务。 考虑到当前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为确保北京冬奥会顺利召开和城市安全，此次2022北京新闻中心接待原则为非必要不邀请临时来华记者，以常驻京的外国记者为主，非必要不邀请港澳台临时来京记者，以驻点记者、驻内地记者为主。国内媒体以中央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为主。 2022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注册报名工作于2021年12月25号上午10点正式启动，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10号上午10点。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记者可以登录2022北京新闻中心官网，完成相关的信息填报申请注册。记者注册时需要填报记者的身份信息、所属新闻机构证明、全程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等相关的信息。 据北京市交管局介绍，冬奥会交通管制措施26号起将陆续实施，下周五也就是12月31号晚高峰预计将会提前。国家体育场和奥林匹克公园周边道路、京礼高速版权服务区和五塔寺路等路段呢将禁止通行。临近年底，北京市工作日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通行压力增大。 根据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2021年12月26号0点到2022年1月1号0点，大屯路、天辰东路、天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奥体中路、五洲大酒店北侧路，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022年1月4号的0点到2022年3月17号0点，京礼高速进出京双向版权服务区以及进出服务区匝道，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过。 提示市民，除了上述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道路，四环路、五环路、京藏高速、京新高速、机场高速等，以及延庆区部分道路湿化的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仍可以正常行驶。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12月25号，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了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全流程演练。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在音乐声中，12月24号下午，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进行了冬奥会赛事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第一次全流程模拟演练。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庆典仪式经理张志勤介绍。 五棵松的颁奖仪式呢，将会是整个北京冬奥会规模最大的一次颁奖仪式。是由于呢，我们的就受奖的运动员是最多的，届时我们将会有69名运动员同时在这个场地上进行领奖。那么我们通过这次演练呢，最主要是我们对于冬奥会赛事的流线点位以及人员的配合进行进一步精准化的运行进行一个磨练。 在万众瞩目下领取冬奥会奖牌，无疑是获奖运动员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为此，从颁奖场地的布置和物资的摆放，到礼仪志愿者和升旗仪仗兵的演练，都需要高标准、零失误的来完成。另外，在疫情防控下的无接触式颁奖，也是五棵松这次演练的重要内容。张志勤介绍。 那么跟传统模式相比呢，我们大量减少了场上的在场的人员。无接触呢，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模式上面，它是由托盘礼仪把托盘送上去，和嘉宾一起完成这个颁奖仪式，由嘉宾拿取奖牌挂到运动员的脖子上。但是无接触呢，就是由嘉宾来托起托盘，由运动员自行挂取。 12月28号到31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迎来国际训练周。该训练周为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记者了解到，目前场馆各方面已准备就绪。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由场馆赛场部分、场院区以及技术楼组成，共有11条赛道，总长8.7公里，沿山体自然地形而建，分为竞赛主赛道、残奥坐姿赛道及训练赛道。此次训练周将主要使用冬奥会赛时所用的赛道，冬奥会赛时这里将产生11枚金牌。 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助理王元龙介绍，目前国家冬季两项中心造雪塑形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局部调整。冬奥会越来越近，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造雪塑形也在同步进行。 作为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截至目前，本次训练周已经收到8个国家和地区的31名随队官员报名。此次训练周将在为期4天的时间内，对赛道、靶场、打拉房等相关设施开展测试。 随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临近，运动员们都在积极备战各项冬奥赛事。从12月22号开始，甘肃白银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滑雪赛道开始铺雪，为即将来此集训的冬残奥会运动员们提供充足的保障。请听中央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2022年1月10号，备战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的40名运动员将转场至甘肃白银国家雪上项目基地进行为期45天的集训。基地建设有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竞技场，有5公里越野滑雪赛道和冬季两项竞技比赛项目的赛道。现在基地正按照集训队要求加紧造雪铺雪，预计本月底前完成赛道及电子竞技靶场的所有铺雪工作。为保障运动员备战训练，基地室内体能训练馆、按摩室、蒸房、医疗室等功能区整备一新。 因为我们这次接待的是备战冬残奥会的运动员，我们对所有的这个道路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无障碍通道的这个改造。运动员入住以后，我们会对运动员进行一个定期的这个核酸检测。我们呢就是全力做好咱们这次本次集训的这个保障工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活动24号开幕。据了解，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3个传统佳节，贯穿整个冬季。接下来，北京世园公园还将陆续举办国际冰雪雕塑大赛、龟瑞湖自然冰场冰上娱乐项目、永宁阁新年登高祈福等丰富的精彩活动，为市民打造精彩欢乐的休闲旅游集聚地。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近日，中国足协宣布，本赛季足协杯决赛将于2022年1月9号举行，比赛地点安排在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对阵双方为山东泰山队对阵上海海港队，这也将是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的首秀。 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E组的第二轮比赛打响，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将对阵名帅蔡斌率领的江苏女排，对手阵中的一批天赋异禀的小将或将掀起一场青春风暴，全面检验天津队的攻防实力。 今年全运会后，江苏队进行了大换血，以吴梦洁为代表的一批潜力新星升入成年队。本赛季排超联赛，江苏队虽然开赛首战经历了0-3不敌辽宁队的惨败，但随后状态稳步提升，一路奏凯夺取了10连胜。第一阶段末轮更是以3-0横扫拥有双外援的上海队。 我们稍事休息，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12月23号，在第13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史诗战争巨制《长津湖》获得最佳影片奖。影片自11月11号在中国澳门上映以来，引发观众的热烈反响。电影获得金莲花最佳影片奖，也足见影片实力和观众对电影的认可。 电影《长津湖》自上映以来接连打破多项纪录，最终成为中国影史的票房总冠军。荧幕之外发出的长津湖效应，更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国情感的激荡和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 恭王府馆藏画稿研究展目前正在恭王府爆炸展厅展出，展出普心宇在绘画创作研究中留下的临摹画稿、写生画稿和创作画稿16件。 普心宇全名爱新觉罗·普儒，是清末恭亲王奕欣之孙，诗文书画俱佳，在20世纪中国画坛有较大的影响，与张大千并称为南张北普。他在恭王府度过了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光，恭王府博物馆也是其绘画作品在大陆地区的重要收藏地之一。 展览以宋代学者邓春的“朽朽一罢”之说为题，朽指的是画用土笔、柳木炭条等工具起稿，形容画家对画面的章法布局和所绘形象进行反复推敲的过程，最后用淡墨描绘成稿，视为一罢。展览持续到2022年3月20号。 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博物馆学会共同主办的2021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日前在北京落幕。本届大赛以文物、创意、生活为主题，采用线上征集加线下运营的方式征集文博衍生品。 经过评选，首博牛系列、锦绣前程祝福金卡、封存纪念设计、英雄史诗等系列文创项目入围。本届比赛的参赛主体与去年相比增长50%以上。 近日，2021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业务汇报如期举行，许多精彩而富有价值的考古发掘项目和文物保护成果呈现出诸多亮点。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河泥湾的盆地后沟遗址群发现多个古人类活动的文化层，崇礼邓槽沟遗址呢发现了河北堤城。后沟遗址发掘揭露了泥河湾盆地多个古人类活动文化层，基本上构建起这个区域中更新式古人类文化序列的框架，成为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演化文化序列中的最后一环，也是早立人向早期现代人转变的关键一环，有力证明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连续演化和发展。 邓槽沟梁遗址位于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高家营镇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当地称之为邓槽沟梁，西侧为清水河，西南距张家口市区约2公里。2021年4月到11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该遗址继续发掘，发现遗址11处出土陶、石、骨、玉制文物76件。 山河锦绣李叔成绘画作品展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当代画家李叔成的多幅近年绘画精品集中与观众见面，从红色革命、锦绣山河、花卉果木三个方面体现新的视觉元素在具象油画上的应用和革新。 李书成早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探索性地将中国画的线条与油画的色块、光影和细节处理方法进行融合，摒弃传统油画的大面积铺陈，撷取中国画写意舒展的线条。展览位于国家博物馆北四展厅，展期预计持续到2022年1月5号。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2021年，演出行业依然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无论是国家院团还是民间剧团，都以守正创新的态度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水平高、有新意、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旋律作品，以及众多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佳作，还推出了大量新人新作新平台，让戏剧舞台呈现百花齐放，保持生机勃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各国家院团创作了《香山之夜》《直播开国大典》《红色的起点》《报童》《浪潮》《前哨》《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大批高水平有新意的主旋律献礼作品，以新题材、新角度、新技术、新手法，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惊险刺激的高山滑雪，美丽优雅的花样滑冰，激烈对抗的冰球比赛，画家杨刚用寥寥几笔在浓淡水墨间勾勒出冰雪运动的力与美。近日，生生杨刚艺术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集中展出了杨刚2000年到2018年间创作的冬奥题材的水墨速写和书法等作品130余幅，成为冬奥文化艺术盛宴中一道动感十足的风景。 一座烤鸭店反映世间百态，五味人生；一部京派戏承载风土人情，智慧哲理。12月24号到1月9号，北京人艺2021年压轴大戏《天下第一楼》再次开门迎客。从顾威、严瑞组成的新老联合的导演团队，到王雷、雷佳、袁宇等一众青年人担纲主演，这座已经33年的老楼又迎来了新的主人、新的客。 角斗场的石墙耸立，高高的阳台与蜿蜒的藤蔓诉说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见钟情，快速切换的红蓝灯光则彰显着两大家族不可化解的激烈冲突。12月24号，阿云嘎、徐瑶领衔主演的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演绎跨越世纪地狱与生死的悲情爱恋，而谢幕时长达10多分钟的精彩返场歌舞秀，则让观众们最终陶醉在热烈欢乐的气氛当中。 据北京日报报道，古装剧《雪中悍刀行》上周开始在央视8套和腾讯视频首播。这部由张若昀、李庚希、胡军领衔主演的超级 IP 改编剧上线7天，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亿，连续6天全网热度日冠军，在年底被寄予了厚望。该剧讲述的是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为当一个和父亲徐骁完全不一样的北凉王，苦学武艺成为武者，悍刀踏雪闯江湖，力抗命运安排，用自己的身躯扛起北凉战旗，最终成长为北凉王合格接班人的故事。 为加强大运河沿岸各地的历史文化交流，12月24号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1年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通州站阅读大运河分享会在通州新华书店举办。作为《阅读大运河》一书的责任编辑、作家、文学家崔代远和现场读者一起分享了这本书的精彩内容以及大运河和通州的文化。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在官网公示了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标准报批稿。文件规定了高清、4K 超高清电视模板制作的要求，包括时长、署名、图像、声音、字幕、封装格式和技术质量的要求，并给出了声画质量的主要评价方法。在时长要求方面，文件指出，常规剧集正片时长不少于41分钟，每集结尾画面与下一集的开始画面如果有重复内容，时长不得超过30秒。 90后作家宋阿曼新作《啊朋友再见》近日与读者见面。日前在马自仁书店，评论家李壮、季亚亚与宋阿曼就此展开了对话。